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五章牢不可破的誓言第五十五集。 哈利还没来得及弄清眼前所见，菲尔奇已经转身拖着步子小声嘟囔着走开了。马尔福也已经整理出一副笑脸，感谢斯拉格霍恩的宽宏大量。斯内普的表情又平静得深不可测。 没什么没什么， 斯拉格霍恩一摆手说道， 毕竟我认识你的祖父， 他一向对您称赞有加，先生。 马尔福马上说， 说您是他知道的最好的魔药专家。 哈利瞪着马尔福，不是为着马屁而惊奇，马尔福之前都是这样奉承斯内普的，而是马尔福看上去确实有点病态。很久以来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马尔福，他发现马尔福眼睛下面有黑圈，皮肤明显有些发灰。 我有话跟你说，德拉克， 斯内普突然说。 哎呀，西弗勒斯， 斯拉格霍恩说，又打了一个饱嗝。 圣诞节，别太严厉。 我是他的院长，严厉不严厉应由我决定。 斯内普简短地说。 跟我来，德拉克。 两人走了，斯内普在前，马尔福气呼呼地后面跟着。哈利犹豫地站了片刻，然后说， 我去去就来，卢娜。哦，上厕所。 好的。 卢娜愉快地说。哈利匆匆钻进人群时，似乎听见他又对特里劳尼教授讲起了府衙阴谋。特里劳尼教授好像还真感兴趣。出来之后，哈利从兜里抽出隐形衣披到身上。这样做倒不难，因为走廊上空荡荡的，但是要找到斯内普和马尔福就没这么容易了。哈利跑了起来，斯拉格霍恩办公室里仍在传出的音乐与谈话声掩盖了他的脚步声。也许斯内普把马尔福带到他的地下办公室去了，也许正在把他送回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，但哈利还是把耳朵贴到一扇扇门上。当他凑近走廊上最后一间教室的钥匙孔时，顿觉一阵狂喜，他听到了说话声。 不能再出纰漏了，德拉克，要是你被开除， 那事跟我无关，知道吗？ 我希望你说的是真话，因为那件事拙劣而又愚蠢，你已经受到怀疑了。 谁怀疑我？ 马尔福生气地问。 再说最后一遍，不是我干的，知道吗？那个叫贝尔的女孩肯定有个没人知道的仇人，别那样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在干什么，我又不傻。可是你不会得逞，我能阻止你。 停了一阵儿，斯内普轻声说， 哦，看来贝拉特里克斯姨妈教过你大脑封闭术了，你有什么念头想瞒着你的主人呢，德拉克？ 我没想瞒着他，我只是不要你插在里面。 哈利把耳朵贴得更紧一些，是什么使马尔福开始对斯内普这样说话的呢？对斯内普，马尔福可是好像一直尊敬有加，甚至挺喜欢他的呀。 所以你这学期躲着我，怕我干涉。你要知道，德拉克，如果换了别人，我多次叫他来我办公室而他不来， 你就会关禁闭，报告邓布利多。 马尔福讥笑道。又停了一阵儿，斯内普说， 你很清楚我不想做这些事， 那你最好别再叫我去你的办公室。 听我说。 斯内普的声音压得太低了，哈利把耳朵使劲贴在钥匙孔上才能听到。 我想帮助你，我对你母亲发过誓要保护你， 我立了牢不可破的誓言，德拉克。 看来你必须打破了，因为我不需要你的保护。这是我的工作，他分派给我的，我正在做。我有一个计划，会成功的。只是时间比我预计的要长一些。 你的计划是什么？ 你管不着。 如果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 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帮手，谢谢。我不是一个人。 你今晚无疑是一个人。这是极其愚蠢的。在走廊里游荡，没有岗哨，也没有后援，这些是低级错误。 本来有克拉布和高尔跟着我，可是你关了他们的禁闭。 小声点。 斯内普警告道，因为马尔福这时激动地提高了嗓门。 你的朋友克拉布和高尔这次想要通过黑魔法防御术的 OWL 考试，还得多下点功夫。 通不过有什么关系？黑魔法防御术只是一个笑话，一场戏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中间有谁需要黑魔法防御。 这是一场对成功非常关键的戏，德拉克。 斯内普说， 你想想，如果我不会演戏，这些年会在哪儿？ 听我说， 你现在很不谨慎，夜里到处乱走，被人当场抓住。还有，如果你依赖克拉布和高尔这样的助手， 不是只有他们，我身边还有别人更强的人。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我可以。 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你想抢我的功劳。 又停了一阵儿，斯内普冷冷地说道， 你说话像个小孩子。我很理解你父亲入狱令你心烦意乱，但…… 哈利几乎连一秒钟的思想准备都没有，就听到马尔福的脚步声在门那边响起。他赶紧闪到一边，门一砰然打开，马尔福大步朝走廊那头走去，经过斯拉格霍恩办公室敞开的门口，转过远处的拐角不见了。哈利大气不敢出，继续蹲伏着。斯内普慢慢走出教室，表情深不可测，回去参加晚会了。哈利蹲在隐形衣下，脑子飞快地转动着。